克明目瞪口呆，他让鲁洛肆无忌惮吟唱的大法术此时变得毫无意义，那个丑陋的狗洞好像一下子就将世界分割成了两部分一般。海无量的身影已经消失了，那个看起来并不太大的狗洞他很准确地一晃就钻过去了。方瑞的操作真的是极精准，只是如此精准的钻洞操作是怎么练成的真是一个谜。赫明所知的训练方式里可没有这种内容，相信呼啸战队应该也不会有。大好局面坏在了这个狗洞，赫明不甘心，正在吟唱的大法术立即取消掉了，匆忙调整着角色站位。虽然洞不大，但是只要有视野，元素法师就可以传输元素法力过去形成攻击。结果站位调好再看那洞，黑漆漆的，居然没有洞那边的景象。赫明的脸顿时也黑了，那货居然还把洞给堵上了，这都是什么比赛内容啊，太低级了吧。赫明脑中飞快闪过地图模样，洞那边是个什么场景心下顿时已有了数，从这走廊绕过的话太远，方瑞早不知道将海无量埋伏在哪儿去了，最快的方式还是从原路出走廊翻墙过呀。赫明瞬间打定主意，鲁洛连忙往回闪着，看着那被堵的狗洞心里也是一团气，随手操作，鲁洛法杖一举，飞快吟唱了一个火球爆弹，轰隆隆，火球爆弹准确飞入狗洞，在内翻滚着掀起火浪，撞击着那端堵住狗洞的不知什么事物。赫明也没想着要在这里再做什么文章，随手一个法术只是排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鲁洛继续朝外飞快跑着，突然角色却不听使唤的被扯动，竟是朝着那狗洞摔去。捉云手，赫明瞬间意识到了，但是除了暗叫卑鄙却一点法子都没有。鲁洛横着摔去，当然不可能直接通过狗洞，最终撞在洞口，生命居然还有点小下降。劫脉破智，闪光百裂，海无量手从洞里穿过，两个技能就这样连接轰在了鲁洛身上，内力这一迸放，居然整面墙都在颤抖。海无量紧接着双手都探了过来，将鲁洛撕住，再次一扯，狗洞一圈的墙面拱起，再到被破开，不过一眨眼，扩大了的狗洞已经足以鲁洛穿过，顿时就被海无量一个背摔扔在了地上。观众都看傻了，现场的电子屏更是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呈现这一击了，干脆把所有视角排列到了电子屏上反复回放着。从地上爬起的鲁洛已被海无量彻底近身，瞬间移动又没好，无法立即拉开距离。气功师的近战能力在格斗四职业里算是最弱的一个，但比起元素法师还是要强上一些。此时的方瑞也不玩什么花招，操作海无量挥舞着拳头教训着鲁洛，不，准确地说不应该是拳头，气功师的攻击以掌击或指戳为主，很少是用拳头，打起来轻飘飘的，好似没多大力道，但人玩的是内在，轻飘飘的那一下内力就已经灌注过去了，伤害完全不比挥舞着拳头砸下去要低多少。啪啪哒哒一通揍，赫明的鲁洛没见多狼狈，反倒是刚刚被摔翻在地后法袍上沾到的尘土被拍打得挺干净，随之一起干净起来的还有鲁洛的血条。赫明当然不想就这样被海无量拍死，方瑞的气功师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还不够纯熟，以及这么多年以来养成的盗贼习惯，在进行连续攻击的时候还是时常会出现破绽的，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秘密，都见报的事儿。而赫明要做的就是当这种时机出现时不要错过。鲁洛挥舞着法杖，就算是元素法师吧，却也是可以挥舞法杖做些普通攻击动作的，赫明还是尽可能的做出一些抵抗，总不能任由海无量就这样挥舞着巴掌抽自己吧。功夫不负有心人，法袍上的灰尘被拍打得差不多后，海无量的攻击终于出现了断档，雷电贯穿， 这记顺发法术就这样近距离地被轰了出来，如此距离，方瑞反应再快也来不及，海无量被雷电贯穿击中，全身就是一麻。短短的一个瞬息，卢洛再开全身贯注，跟着就是一个免除了银唱的七十五级冰系大法术丢了出去，绝对零度。距离实在是太近，虽然雷电贯穿造成的短暂一麻已经过去， 但是方瑞还是来不及逃出绝对零度锁定的范围，瞬间海无量成了一个冰雕，一条腿还迈在空中，定格在他正想要走位离开的姿势。赫明长出了一口气。绝对零度，冻结时间是现在24职业所有冰系技能之最，满界后可长达8秒。赫明开始不慌不忙操作着鲁洛拉开了距离。 8秒时间，他没有急着去攻击，因为攻击是会缩短绝对零度的冻结时间。一对一，先利用好这8秒时间摆开架势才是最重要的。方瑞的海无量就这样保持着一个比较滑稽的姿势，眼睁睁地看着赫明的鲁洛走到了一个最适合元素法师接下来攻势的位置和距离。方瑞很无奈，就像是新人会遇到新人墙一样。 他现在也遇到了转型期的阵痛。上一场是，这一场还是，哪怕是用自己擅长的猥琐伎俩，从刚刚被狂攻的局面下解救出来，必完成反击。但是很快，自己还是露出破绽，被对方给抓住了。太贪心了，方瑞检讨着自己，以自己目前的磨合状况， 还是比较适合用点简平快的简单套路和对手反复周旋，就像和周光义那场比赛时的那种三板斧。但问题是，这种打法过于简单，对于职业选手而言很快就会看穿。方瑞也不可能有无数的三板斧套路拿出来使用的。现在的他真的有点黔驴技穷。妈的，输过还是盗贼？不行。 都到了今时今日了，怎么还有这种念头？还有这种念头，说明自己的决心和毅力还未够啊！现在是转型，要彻底的成为一个气功师，盗贼的那些伎俩现在已经根本用不了了。用不了了？肯定之后，心底里突然又泛起一次疑问：真的用不了了？心底居然又问了第二遍。可笑！ 怎么用？盗贼、气功师截然不同的两种职业，几乎没有一点共通之处。职业确实没有共通之处，但是思路呢？盗贼的打法战术完全就没有一点是气功师可以用到的吗？假设下来想一想，如果是一个盗贼拥有了一个气功师的这些技能的话，如此角度的幻想让方瑞眼前豁然一亮。 自己还是盗贼，但是却拥有了一套气功师的技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念头在沸腾着，这是绝对零度也无法冻结的思想颤动。时间差不多了，重新转回主动的赫明也在频道里说着话，和这位全明星级别选手的战斗中占尽优势，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他恰好了绝对零度的时间，没有浪费丝毫，一个不短的吟唱结束，技能轰出，烈焰风暴。元素法师冰火光暗四系法术，因为技能点有限，是不可能将所有系的法术技能都学满的，通常都是选两系主修，有富裕技能点再找其他两系中会有帮助的法术学一学。 鹤鸣的元素法师光系和火系为主，最快的光、最猛的火。火光元素可以称得上是元素法师中攻击性最强悍的流派。鲁洛的一身装备在属性强化上当然会以光、火两系优先。冰与暗对鹤鸣来说追求的只是攻击的效果。此时海无量已被绝对零度冻结，接下来要遭受的当然是最猛烈的攻击了。 只可惜，攻击最强势技能火之鸟之前用过，还在冷却中。目前鹤鸣可选不多。烈焰风暴卷起， 海无量飞快解除了绝对零度状态，但是与此同时，雷光炼狱落下。火光元素鲁洛又怎么会不学习光系75级的法术雷光炼狱呢？而这光系法术的最大招也秉承了他们这一系最大的特点，吟唱快，攻击快。雷光炼狱需要吟唱，但吟唱的速度快得仿佛20级以前的低阶小法术一般。烈焰风暴卷化绝对零度的时间已经足够雷光炼狱的吟唱，一道雷光就卡在绝对零度解除的一瞬落下，海无量根本无法闪避。一道，两道，三道，四道，足足六道雷光劈下，每一道之间相隔的时间其实挺不紧凑的，但是雷光炼狱只要其中一道命中，就会有结界锁入角色，引导接下来的数道雷光自动追进。海无量吃下了第一道，于是就吃尽了雷光炼狱的一共六道法术。两波大招，海无量再受重创，他对鲁洛那番拍打尘土一般的攻击，鲁洛几下就转回来了。 想跑？ 看到从雷光炼狱中挣扎出来的海无量飞快横向技能，鲁洛法杖一指，火焰爆弹冲去。海无量朝前几乎是一个前扑的姿势，避过这一火焰爆弹，顺势翻滚、跳、蹲、再翻滚。海无量飞快的竟是采用这样特有的方式在移动。赫明一愣，移动的方式是比较不寻常，但是也不能说很古怪，这个其实挺常见的。盗贼就是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移动，因为陷阱是盗贼很主要的技能，设陷阱角色必然会蹲伏的动作，所以频频保持在蹲、翻滚这类低身位靠离地面近的姿势，可以让盗贼时时保持着埋设陷阱的姿势，如此方便并且隐蔽。而这套和职业技能信息相关的移动方式居然出现在了一个气功师身上。 你是想念你的盗贼想疯了吧？ 赫明发出一个大笑的表情，结果忽然就见视野之内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波动。气刃。